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9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三至十五。儿时即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色蕴乃至识蕴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眼处乃至意处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色处乃至法处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眼界乃至意界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色界乃至法界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眼处乃至意处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地界乃至十界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因缘乃至增上缘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无名乃至老死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色境虑色无量色无色定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八解脱九次第定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空无想无愿解脱门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无眼六神通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苦集灭道圣地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断界乃至无为界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声闻独觉大乘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佛此世尊，即色蕴乃至识蕴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色蕴乃至识蕴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即声闻独觉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声闻独觉大乘 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世尊，我与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见，竟不可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佛此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诸法一耳，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世尊，何等色乃至识，毕竟不生？若毕竟不生，则不明色乃至识。如是乃至何等声闻独觉大乘毕竟不生？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声闻独觉大乘。世尊，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毕竟不生菩萨摩诃萨？世尊，离毕竟不生，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巨兽舍利子问巨兽善现言，何缘故说诸菩萨摩诃萨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何缘故说色蕴乃至识蕴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如是乃至声闻独觉大乘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何缘故说即色蕴乃至识蕴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色蕴乃至识蕴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即声闻独觉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声闻独觉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何缘故说我与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见，竟不可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诸菩萨摩诃萨？何缘故说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都无自性？何缘故说如说我等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何缘故说诸法一耳，毕竟不生，但有假名，都无自性？何缘故说何等色乃至识毕竟不生？如是乃至何等声闻独觉大乘毕竟不生？何缘故说若毕竟不生，则不明色乃至识？如是乃至若毕竟不生，则不明声闻独觉大乘？何缘故说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毕竟不生菩萨摩诃萨？何缘故说离毕竟不生，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何缘故说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行般若波罗蜜多？具受金英为我演说。而时巨兽善现答舍利子言，尊者所问何缘故说诸菩萨摩诃萨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者？舍利子，有情无所有故， 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有情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有情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有情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色蕴乃至识蕴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蕴乃至识蕴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蕴乃至识蕴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蕴乃至识蕴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眼处乃至意处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色处乃至法处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处乃至法处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处乃至法处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处乃至法处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眼界乃至意界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界乃至意界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界乃至意界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界乃至意界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色界乃至法界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界乃至法界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界乃至法界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色界乃至法界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眼处乃至意处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 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舍利子，地界乃至十界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地界乃至十界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地界乃至十界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地界乃至十界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舍利子，因缘乃至增上缘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因缘乃至增上缘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因缘乃至增上缘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因缘乃至增上缘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舍利子，无名乃至老死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无名乃至老死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无名乃至老死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无名乃至老死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舍利子，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舍利子，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舍利子，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舍利子，八解脱九次第定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八解脱九次第定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八解脱九次第定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八解脱九次第定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际不可得。舍利子，空无相无缘解脱门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 前后中计不可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五眼六神通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五眼六神通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五眼六神通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五眼六神通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无妄施法恒诸舍性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即喜地乃至法云地空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即喜地乃至法云地远离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苦集灭道圣地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诃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苦集灭道圣地空故， 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苦集灭道圣地远离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苦集灭道圣地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远离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空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远离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断界乃至无为界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断界乃至无为界空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断界乃至无为界远离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断界乃至无为界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舍利子，声闻独觉大乘无所有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声闻独觉大乘空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声闻独觉大乘远离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声闻独觉大乘无自性故，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不可得。何以故？舍利子，有情乃至大乘无所有空远离无自性中，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皆不可得故。舍利子，非有情乃至大乘无所有有意，非有情乃至大乘空有意，非有情乃至大乘远离有意，非有情乃至大乘无自性有意，非菩萨摩萨前计有意，非菩萨摩萨后计有意，非菩萨摩萨中计有意。舍利子，若有情乃至大乘无所有，若有情乃至大乘空，若有情乃至大乘远离，若有情乃至大乘无自性，若菩萨摩萨前计，若菩萨摩萨后计，若菩萨摩萨中计，如是一切皆无二无二分。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诸菩萨摩萨前后中计皆不可得。不辞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色蕴乃至识蕴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萨亦无边。如是乃至声闻独觉大乘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萨亦无边者。舍利子，色蕴乃至大乘皆如虚空，所以者何？如太虚空，前后中计皆不可得，有比中边俱不可得，说为虚空。色蕴乃至大乘亦复如是，前后中计俱不可得， 何与过？色蕴乃至大乘，皆性空故。空中前际、后际、中际，皆不可得。亦以中边俱不可得，故说为空。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色蕴乃至识蕴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如是乃至声闻独觉大乘无边故，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即色蕴乃至识蕴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色蕴乃至识蕴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即声闻独觉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声闻独觉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者。舍利子，色蕴乃至大乘，色蕴乃至大乘性空，何以故？色蕴乃至大乘性空中，色蕴乃至大乘无所有不可得故，诸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非色蕴乃至非大乘，非色蕴乃至非大乘性空，何以故？非色蕴乃至非大乘性空中，非色蕴乃至非大乘无所有不可得故，诸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不可得。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即色蕴乃至识蕴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色蕴乃至识蕴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如是乃至即声闻独觉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离声闻独觉大乘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复次舍利子，尊者所问，何缘故说我与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见，竟不可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诫教授诸菩萨摩诃萨者？舍利子，色与色不可得，色与受想行识亦不可得，受与受不可得，受与色想行识亦不可得，想与想不可得，想与色受行识亦不可得，行与行不可得，行与色受想识亦不可得，识与识不可得，识与色受想行亦不可得。舍利子，眼处与眼处不可得，眼处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可得，耳处与耳处不可得，耳处与眼鼻舌身意处亦不可得，鼻处与鼻处不可得，鼻处与眼耳舌身意处亦不可得，舌处与舌处不可得，舌处与眼耳鼻身意处亦不可得，身处与身处不可得，身处与眼耳鼻舌意处亦不可得，意处与意处不可得，意处与眼耳鼻舌身处亦不可得。舍利子，色处与色处不可得，色处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可得，声处与声处不可得，声处与色香味触法处亦不可得，香处与香处不可得，香处与色声味触法处亦不可得，味处与味处不可得，味处与色声香触法处亦不可得，处处与处处不可得，处处与色声香味法处亦不可得，法处与法处不可得，法处与色声香味处处亦不可得。舍利子， 眼界与眼界不可得，眼界与耳鼻舌身意界亦不可得，耳界与耳界不可得，耳界与眼鼻舌身意界亦不可得，鼻界与鼻界不可得，鼻界与眼耳舌身意界亦不可得，舌界与舌界不可得，舌界与眼耳鼻身意界亦不可得，身界与身界不可得，身界与眼耳鼻舌意界亦不可得，意界与意界不可得，意界与眼耳鼻舌身界亦不可得，舍利子，色界与色界不可得，色界与声香味触法界亦不可得，声界与声界不可得，声界与色香味触法界亦不可得，香界与香界不可得，香界与色声味触法界亦不可得，味界与味界不可得，味界与色声香触法界亦不可得，触界与触界不可得，触界与色声香味法界亦不可得，法界与法界不可得，法界与色声香味触界亦不可得，舍利子，眼识界与眼识界不可得，眼识界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可得，耳识界与耳识界不可得，耳识界与眼鼻舌身意识界亦不可得，鼻识界与鼻识界不可得，鼻识界与眼耳舌身意识界亦不可得，舌识界与舌识界不可得，舌识界与眼耳鼻身意识界亦不可得，身识界与身识界不可得，身识界与眼耳鼻舌意识界亦不可得，意识界与意识界不可得，意识界与眼耳鼻舌身识界亦不可得，舍利子，眼处与眼处不可得，眼处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可得，耳处与耳处不可得，耳处与眼鼻舌身意处亦不可得，鼻处与鼻处不可得，鼻处与眼耳舌身意处亦不可得，舌处与舌处不可得，舌处与眼耳鼻身意处亦不可得，身处与身处不可得，身处与眼耳鼻舌意处亦不可得，意处与意处不可得，意处与眼耳鼻舌身处亦不可得，舍利子，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与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与眼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与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与眼耳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与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与眼耳鼻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与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与眼耳鼻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与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与眼耳鼻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舍利子， 地界与地界不可得，地界与水火风空世界亦不可得，水界与水界不可得，水界与地火风空世界亦不可得，火界与火界不可得，火界与地水风空世界亦不可得，风界与风界不可得，风界与地水火空世界亦不可得，空界与空界不可得，空界与地水火风世界亦不可得，世界与世界不可得，世界与地水火风空界亦不可得。舍利子，因缘与因缘不可得，因缘与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可得，等无间缘与等无间缘不可得，等无间缘与因缘、所缘缘、增上缘亦不可得，所缘缘与所缘缘不可得，所缘缘与因缘、等无间缘、增上缘亦不可得，增上缘与增上缘不可得，增上缘与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亦不可得。舍利子，无名与无名不可得，无名与行识名色六处畜受爱取与有生老死亦不可得，行与行不可得，行与无名识名色六处畜受爱取与有生老死亦不可得，识与识不可得，识与无名行名色六处畜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可得，名色与名色不可得，名色与无名行识六处畜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可得，六处与六处不可得，六处与无名行识名色畜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可得，处与处不可得，处与无名行识名色六处受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可得，受与受不可得，受与无名行识名色六处处爱取有生老死亦不可得，爱与爱不可得，爱与无名行识名色六处处受取有生老死亦不可得，取与取不可得，取与无名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有生老死亦不可得，有与有不可得，有与无名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生老死亦不可得，生与生不可得，生与无名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老死亦不可得，老死与老死不可得，老死与无名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亦不可得。舍利子，不施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不施波罗蜜多与境界波罗蜜多亦不可得，如是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与不施波罗蜜多亦不可得。舍利子，色境律与色境律不可得，色境律与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可得，四无量与四无量不可得，四无量与四境律四无色定亦不可得，四无色定与四无色定不可得，四无色定与四境律四无量亦不可得。舍利子，四念住与四念住不可得，四念住与四正断等亦不可得，如是乃至八圣道之与八圣道之不可得，八圣道之与四念住等亦不可得， 啥例子？八解脱与八解脱不可得。八解脱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可得。八圣处与八圣处不可得。八圣处与八解脱、九次第定、十遍处亦不可得。九次第定与九次第定不可得。九次第定与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亦不可得。十遍处与十遍处不可得。十遍处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亦不可得。舍利子，空解脱门与空解脱门不可得。空解脱门与无相无缘解脱门亦不可得。无相解脱门与无相解脱门不可得。无相解脱门与空无缘解脱门亦不可得。无缘解脱门与无缘解脱门不可得。无缘解脱门与空无相解脱门亦不可得。舍利子，无眼与无眼不可得。无眼与六神通亦不可得。六神通与六神通不可得。六神通与无眼亦不可得。舍利子，如来实力与如来实力不可得。如来实力与四无所谓等亦不可得。如是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与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十八佛不共法与如来实力等亦不可得。舍利子，无妄事法与无妄事法不可得。无妄事法与恒住舍性亦不可得。恒住舍性与恒住舍性不可得。恒住舍性与无妄事法亦不可得。舍利子，一切智与一切智不可得。一切智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得。道相智与道相智不可得。道相智与一切智、一切相智亦不可得。一切相智与一切相智不可得。一切相智与一切智、道相智亦不可得。舍利子，内空与内空不可得。内空与外空等亦不可得。如是乃至无性自性空与无性自性空不可得。无性自性空与内空等亦不可得。舍利子，真如与真如不可得。真如与法界等亦不可得。如是乃至不思议界与不思议界不可得。不思议界与真如等亦不可得。舍利子，断界与断界不可得。断界与离界等亦不可得。如是乃至无为界与无为界不可得。无为界与断界等亦不可得。舍利子，苦圣地与苦圣地不可得。苦圣地与极灭道圣地亦不可得。极圣地与极圣地不可得。极圣地与苦灭道圣地亦不可得。灭圣地与灭圣地不可得。灭圣地与苦集道圣地亦不可得。道圣地与道圣地不可得。道圣地与苦集灭圣地亦不可得。舍利子，陀罗尼门与陀罗尼门不可得。陀罗尼门与三摩地门亦不可得。三摩地门与三摩地门不可得。三摩地门与陀罗尼门亦不可得。舍利子，一生地与一生地不可得。一生地与种姓地等亦不可得。如是乃至如来地与如来地不可得。如来地与一生地等亦不可得。舍利子，极喜地与极喜地不可得。极喜地与离垢地等亦不可得。如是乃至法云地与法云地不可得。法云地与极喜地等亦不可得。舍利子，欲流与欲流不可得。欲流与依来等亦不可得。如是乃至正等觉与正等觉不可得。正等觉与欲流等亦不可得。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与菩萨摩诃萨不可得。菩萨摩诃萨与般若波罗蜜多、教界教授亦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与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般若波罗蜜多与菩萨摩诃萨、教界教授亦不可得。教界教授与教界教授不可得。 教界教授与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何以故？舍利子，诸如是等若法若我自性空故。舍利子，由此因缘我作是说，我与此等一切法以一切种一切处一切时求菩萨摩诃萨都无所见，竟不可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教界教授菩萨摩诃萨？卷第496。